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I should you don't come on 像一种慢动作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早上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相信很多人呢，心里面对别人家的年终奖呢，始终是抱有一定的幻想的。但接下来这家公司你一定不会羡慕了。现在有网友呢晒出了一项奇葩的年终奖考核任务：销售人员如果想要得到全额奖金的话呢，必须用支付宝扫码领红包，完成100个人领取。公司说这一项任务呢，是为了更加直面的了解员工销售能力和人脉。有人说不想发年终奖你就直说嘛，也有人说这个考核还是蛮直观的。你还知道有什么奇葩考核吗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。 身为一道彩虹，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，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、哦、身为一道彩虹，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，够了，我爱你不必认同，请看着我，请拥抱。 说杭州的一个农贸市场的于师傅呢，他是做香肠加工的，做了16年的时间，每次他的摊位前呢都会早早排起长队。于师傅每天呢加工3-4千斤，加工费每斤是6.5元，一年基本上只做3个月的时间，年收入就已经将近100万了，真的是360行，行行出状元呐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969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，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。挂掉了电话，拨乱了头发，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。放飞你放假，幸福在挣扎，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。没有害怕，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，梦见你不化又不害怕，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。大变化，哒哒滴哒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回家，怀上一个家，为他生一个胖娃娃。我们多么中意他，没有害怕，每次约会，心中总会有火花，梦见你不化，有我害怕，微笑的我。长长的巴沙，哒哒滴哒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。哒哒滴哒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呼叫，围上一个家，为他生一个胖娃娃。 9:00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。